山小，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天津爆完啊，万谷四面佛爆啊！ 系啊， 死啊，至少15人。 啊，而家27啦， 27人死亡啊！ 系啊， 咁啊好劲喎！ 系， 咁啊有香港人咧系负伤啊，至少3个。咁咧呢个炸弹咧放喺游客众多嘅叫四面佛嗰度周围。 嗯， 嗱，曼谷咧就好少啊发生呢种咁嘅炸弹嘅。话就算系嗰啲黄三军、红三军政变嘅时候咧，咁啊最多戒下严啊，有啲泰军咧就有啲坦克装甲车喺度行，都冇呢啲嘢。 之前发生过1-2宗嘅手榴弹或者系示威嘅时候咧就袭击嘅事件，咁但系如果论规模同埋死伤人数多咧，今次咧就系特别多啦，因为咧。那个是一个很旺的地区，一个大十字路口。 哇。 咁同埋头先如果那个时间爆炸的时候呢，应该都是夜市很集中的时候。 而且还发现多几个的炸弹装置，这些呢一定是恐怖分子。为什么恐怖分子？如果是个恐怖分子呢，咁最大的嫌疑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泰国南部那些伊斯兰教嘅少数族裔嗰度咧，就成日同政府军开火咧，就为咗独立啦。第二咧，唔使问啦，伊斯兰国渗透到去泰国啦，尤其系嗰啲咁嘅四面佛啊呢啲咧，佢哋视为妖异啊，吓、啊，即系你嗰啲塔利班啊、拉登嗰啲，已经系轰炸嗰啲咁嘅大佛像啊，佢视之为呢啲拜四面佛系妖邪咁。這個呢个都不足为奇，但系咁样咧，我谂咧，对于香港人嚟讲个市景啊，喂，你曼谷呢啲咁和平嘅佛教国家，发生一啲嘅首都发生呢啲咁嘅嘢咧，呢、這个世界到底系边佛系安全啊？嗱，布吉咧，我睇咧分分钟下一个目标啦。 嗯， 如果咁样，仲有你曼谷呢啲咩士林啊、四面佛啊、啊大皇宫啊嗰度咧。人山人海喎，好多大陆人喎、啊，啲人又走去买嘢啊，呢、這个游览啊，啊洗脚啊等等咧，好多公众活动噶喎。咁呢啲地方我真係去过一次大皇宫，哇，真係逼到啊行唔喐啊，花花碌碌噶喎。哇，喺嗰度如果整件咁嘢咧，真係大吉利是，系嘛？所以是不是说咁安全呢？ 同埋危险都未过去，因为呢有一种恐怖袭击呢是好恐怖的，就是佢先爆一个，跟住呢就等啲救援人员啊、警察啊或者记者到晒之后、啊、跟住先至计时爆第二个。咁所造成嘅死伤呢就更加犀利。所以呢就现场其实都仲系有好高嘅危险，因为如果你仲未搜索出其他即是有怀疑的爆炸装置，因为佢应该有人话就是摆在电单车上面的个炸弹。咁、但是呢啲电单车呢在泰国周围都是的嘛，是吧，又流动性大，咁又难去找，咁所以都危险的。 所以呢个亚太地区呢、你不要以为独善其身。呢、个咁嘅伊斯兰国呢、嗰啲種種恐怖組織係好容易殺到過嚟，呢啲嘢一個炸彈死15人、20多人，呢伊拉克規模嘅。本來你睇電視咧，就睇到咧係伊拉克啊、敍利亞或者阿富汗、巴基斯坦都有呢啲嘢，就未曾到中印半島嘅。 其实周围都危险啦，譬如之前嘅巴厘岛袭击啦， 呢、這个好耐啦， 好耐啦。咁你知仲冇 百几人、啊？ 上个月特尼斯又遇到枪手入 对游客啊， 专系搞游客噶啦。咁你呢啲度假嘅圣地咧，就系、是、往往就系一个危险嘅地方， 系嘛？哇！而家反而菲律宾宿务嗰啲咧最安全啊！吓嗱，嗰个沙巴嗰度又试佢有海盗啊！系嘛？ 点啊？你去最危险地方最安全，咁你要走去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你最安全啦。 啊，唔出奇啊！ 佢哋个大本营咁样，系咪？ 唔出奇啊！ 唔惊咁样就。 哇！呢啲伊斯兰国咁杀埋嚟咧，真系系嘛？诶、啊，非常之呢、這个希望。 而家就 泰国政府啊，快啲破案，同埋你亚太政咁样有事啊，唔使问啊。呢、這个安倍讲话，跟住就日本修宪咧，系势在必行。 而且亦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而家成个亚太格局，你睇呢啲曼谷呢啲咁嘅炸弹，慢慢杀到埋身。你话你日本岂能够不负起一个叫做和平守卫嘅任务，系嘛？呢、這个咧加强同泰国、澳洲啊，呢、這个咧菲律宾等等嘅防卫，系针对呢啲恐怖分子啊。所以咧呢、這个安倍讲话，我认为非常之重要啊。呢一两日咧，我哋会重点去研究啊。 好好， 呢、這个咧文明同埋和平嘅国家咧，我哋香港人一定要支持，因为啲恐怖势力系越嚟越嚣张。 嗯， 啊，呢、這个世界连亚太地区都唔安全咧，啊，呢、這个咧真系寸步难行。你冇以为整下整下，我惊啲炸弹杀到埋嚟香港。 嗯， 啊，你冇俾我讲， 居安思危啊，真系有啲。 啊，我不嬲都话，我有时同嗰啲入境处啊，香港特区政府嗰啲保安嗰度咧，我成日提佢喂，唔该你睇睇啊。啊，機場啊，嗰啲啊，你唔好瞌眼瞓啊，哥！以前英國佬有冇教過啊？冇啊，冇都要快啲嗱嗱聲自修啊，係嘛？因為你香港咧，以香港特區政府嗰種啊，啊呢種呢種應急啊、麻木啊、騰雞啊、官僚啊，如果大吉利是 touch wood 唔知邊度整個炸彈，蘭桂坊啊、荷里活島酒吧啊，諸如此類啊，哎我谂咧，炸就炸死三几个，踩都踩死啊，三几百，系因为咧自我践踏啊嘛，系嘛，啊居安思危啊嘛，系咪啊？唔系话就啊嘛，呢、這个叫居安思。 唔系，我就惊一样嘢啫，就系惊啲警察咧，啲重案组啊，全力就去对付占中。 系啊。 啊！但系呢啲恐怖活动咧，就惊佢资源咧就被调配就出咗去，对付佢嘅所谓内部敌人咧，多过呢啲外部嘅威胁。 因为呢个十八年来啊，呢啲咁嘅港人治港啊，老老实实啊，你有几多信心咧？系嘛？以前啊，扯咗支唔同嘅旗啊，我哋大家有信心。因为英国咧，假假地入不落国啊。佢有对付恐怖分子嘅爱尔兰共和军嘅经验啊，苏格兰长 有马 军 啊，系嘛？ 系咪你而家都冇噶？系嘛？系啊，剿马共啊，五十年代战绩辉煌啊。 系啊， 喂，而家冇咗呢个屏障咧，我睇住呢啲咁嘅炸弹潮杀埋嚟，呢度咪话 系啊， 唔得人惊。 我希望即系能够你。运用佢哋攞警棍嚟殴啲占中示威者嗰种决心、 嗰种力度啊， 系嗰种力度同决心嚟对付呢啲恐怖活动就好啦。 好啊，一阵报完时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去旅行，喉咙最热唔舒服。 而家11:20，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 大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便利装，随时舒缓喉咙不适。 风魔全球殿堂级乐队 Spandau Ballet 首度来港演出，全球热爆金曲 True Go Only When You Leave， 9月25日亚洲博览馆，即到 hkticketing.com 买飞啦！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讲完曼谷炸弹咧，当然咧呢两日啊，天津嗰个大爆炸都有啲不同嘅进展啦，系嘛？而家咧就死亡几多就几多就唔知啦，系嘛？ 有佢就公布咗100多人噶啦，但系每日数字都有调整咧，有上升啦。 有时又多， 佢公布嘅方法咧就比较骑呢嘅。佢就公布死亡人数100多，咁跟住咧就失踪又80多，咁但系咧里边咧又有啲重叠嘅，就嗰啲消防人员嘅失踪数目。咁啊，俾人就话佢咧就用一啲挤牙膏嘅方式咧，去慢慢将啲数字调高佢，咁啊等人哋咧觉得唔系咁显眼。咁啊，一早其实已经讲咗啦，点会死呢个几十人啦、啊？咁嘅规模嘅爆炸，同埋即系好多失踪咗嘅都唔知道揾唔揾得翻啲残骸，因为咁嘅温度之下咧，你见到有啲图片啊，嗰啲车啊，或者系嗰啲有啲尸体嘅图片咧， 咁已经系全部都难以辨认噶啦。咁如果近呢个爆炸嘅中心咧，随时根本已经系揾唔到完整嘅尸体。咁呢啲失踪咧，都唔知计唔计入去佢个死亡人数里边。 咁到底呢件事嘅起因系点咧？就未曾查明，或者查明而未公布啦，系嘛？咁咧，但系啲疑点咧，就系经过呢几日咧，就嗰啲固。任何的我当你是事意外先、啊、我先这件事我不当是有 人去放炸弹、啊、或者这些上面的上面北京高层权力斗争、啊哦、想哪个杀哪个 这些很戏剧性 暂时呢这个不讲住、啊 嗯、 但不等于是不可能我先当是自然是意外先、 嗯、 这个意外呢不能原谅呢、这个首先，第一呢啲咁大面积、咁密集嘅易燃品咧，你系冇理由咧吓、啊、就放喺离民居几百米嘅地方。 嗯， 嗱有够胆放喺呢啲地方，一定系好把炮。呢、这个第一，第二，点会无端端会爆炸？嗱、啊、呢、这个大陆嗰啲人咧，嗱、啊、呢位网上咧就有人讲，佢话咧吓今次大爆炸，我虽然冇目睹，但系旅游大陆我睇到喺加油站吸烟者。运输石油汽车司机吸烟，在不准吸烟区狂吸烟，呢啲事永远不会在欧美地区睇到，但喺大陆就家常便饭。佢话佢估呢次系货仓管理员吸烟瞓觉，忘记关上，即系啊等等，亦即系嗰啲掣，不排除意外。咁咧呢啲你话夜晚黑11:40嘅时候咧，你话。是不是那时有货仓工人在夜班啦、啊、或者我当在那里吸烟啦、啊、是吗那呢这些这样的易燃物呢都应该第一就严禁吸烟第二就在室内储存而且呢有适度的冷气就没有理由呢放在室外是吗 那其实你讲那个当然是一些在正常的危险品管理下面的仓存的规则啦但是最特别嘅或者甚至最危险嘅地方系根本冇人知道嗰啲系危险品，因为根据而家公布出嚟嘅嗰佢只能够储存呢个10吨嘅啫，喺呢个仓库啊嗰个规定里边，但系而家咧官方都认咗有700吨啦， 700吨啊， 系啊生埃啊， 净系生埃700， 唔好计其他，净系生埃700吨，佢认嘅。咁即係过千啦係咪如果佢认700你就即係过千啦。咁你諗下即係话其实嗰个储存嘅地方我唔理佢露天定室内根本可能嗰啲仓库管理员都唔知道呢啲係危险品。 唔会啩。 你以为佢係咩家私呀咩电器呀、啊、运过嚟露天摆喺度。 我以为係玩具呀、啊。 喂七百吨、哦，如果你违规，你违规去储存嘅时候，你会唔会标示出嚟？呢啲系生埃先， 咁啊， 你一直唔会标示出嚟噶。咁如果我系货仓管理员，或者我系、那個、 佢或者标示第二样嘢，呢啲系奇华月饼啊，啊或者呢个叫黑鬼油啊，呢啲咧系嘛，诸如此类啊， 或者系废铁啊， 唔使废铁，梗系讲一啲最安全噶，系嘛， 系啊。嗰啲床褥啊，啊家私啊， 床褥都易燃啊，一定系讲啊月饼啊， 至于咩月饼 黑鬼油啊，奶粉啊，诸如此类啦、啊，系嘛？ 唔系咯，嗰几百个货柜根本冇人知道系生埃嚟嘅。 咁啊系， 系嘛？最大可能我认为系咁。 系， 同埋因为你谂下对翻而家个口供就系、是、嗰、那个 富百吨山埃放喺同一个地方，系离民居咁近。 嗰、那個瑞海啊，嗰、那個公司啊，即係依個而家孭鑊依間公司咧，到今時今日為止6日啦，冇一條友出過嚟。 咪呢個你喺大陸嘅企業公司註冊處一查到啦，咁當然有新聞出嚟啦，話係前中共啊常委李瑞環嘅細佬，佢大名叫李瑞海啦，係嘛？ 嗯。 嘅後續喂，但係咧，你話若果真系佢个名叫瑞海，你整件咁大嘅公司个名叫瑞海又洋啲喎，你明唔明啊？ 唔紧要噶，因为而家查到出嚟， 即系话如果你话叫梁振英做咗呢个叫特首、嗯、啊，你整间叫青怡啊，佢太太个大名堂叫青怡 海鮮酒家集團啊，咁我睇阿梁特首一定唔會咁做。 嗯， 有位叫鎮美啊，呢、這個叫鎮美藥房啊，直情啊開藥房。咁我睇咧都唔會咁樣啊，你就算開都唔敢叫有個鎮字，因為用老婆個名啊，係嘛？我但係真係係咪話天津咁把炮都咁緊要吹啊？我而家就打正招牌，等你班人睇路，知道咧系边个皇亲国戚。 我相信系啊，因为佢而家揾到嗰个负责人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叫做 keeper， 即系话咧攞嚟咩？攞嚟咩 嘅 啫？ 攞嚟坐监嘅， 即系等于嗰啲某啲啊，砵兰街嗰啲架部或者系嗰啲 嗰个系边个 私斗？你拉到嗰个一定唔系主谋嚟噶，嗰个叫做 keeper， 就负责孭飞嘅啫。咁即系而家揾到嗰个就系依个人。但系背后究竟系边个幕后啊泵水？ 如果 其 实 应该系人都知啦，喺天津 知啦，咁大间系咪？ 系啊， 系嘛，即系你又开私斗都查到啦。 但六日瑞海冇人出过嚟， 冇人出嚟认系嘛？ 亦咁亦都冇人咧去话俾传媒知究竟点解会有700吨生埃系边个运入嚟？同埋呢700吨生埃系攞嚟做乜？ 呢啲生埃如果你话人为错误，我就唔明啦，系咪啊？首先，大陆呢35年派无数留学生去美国、加拿大、英国去读 MBA 管理，去化工 （chemical engineering） 吓工业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佢话呢啲你唔系话去读文学啊、历史、哲学嗰啲系废啊，呢35年集中就读科技。第二读管理，第三就是天津嗰附近有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我未计其他嗰啲，可以讲系荆棘种地，就人才济济。如果你话系一件意外，或者叫做啲人唔识管理，话点解你开改革开放30几年学科技、学管理嗰啲人去咗边咧？点会准许容许一架咁大面积嘅去囤积700吨？呢、這个山埃另外仲有大量嘅爆炸品呢？ 喂，而家爆咗你先 至35年改革开放，同埋嗰啲人送去读书啊，读科技啊，哇，又话状元啊，咁读嚟做乜咧？去外国留学啊，系嘛？我唔知啊，去外国留学、改革开放呢啲学啲乜嘢翻嚟？新闻翻嚟再讲。 想食月饼又想食得健康，巨基月饼提提你。 11:30。 巨记月饼低糖低油，冇加香精，食拣一定买巨记。